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嗯、咱能省则省，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一共是9袋，每袋是10根， 嗯， 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是一只大海参的， 嗯， 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 嗯， 一共是1380块钱。 对，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6千，我们今天1380，但是是限时限量的。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你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你发现吗，这个银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啊、 对。 但是呢老百姓呢对银耳呢还是非常热衷的。 嗯， 应该说呢银耳啊它这种营养的价值呢非常的高，很多人呢把它说成叫做平民燕窝。 没错没错、嗯、你像很多女性会说啊，多吃一点银耳的话呢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嘛， 对， 想更漂亮的。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 嗯、 银耳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能够促进你肠胃的一个蠕动。包括很多男性抽烟的喝酒的烟毒酒毒比较多的、 嗯、 银耳的话呢它具有一定的一个吸附的一个作用、 嗯、 包括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所需要的一些维生素，银耳当中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 对，你像一些老人呢他牙口不好了，你吃其他的营养成分呢他可能是嚼不动、啊、 你也嚼不动啊。 对、 嗯、 真是哈，像很多女性说的每日饮一碗银耳羹的话呢、嗯、真是好过你桌边的各种化妆品。 对，但是如果您每日去饮一碗银耳羹的话呢就意味着您每天都要去煮这个银耳羹、 嗯、 咱就想吧，如果您去市场上去买这个啊干的银耳，如果产地好的话呢还挺贵的、 嗯、 您还得买一些什么配料啊其他添加的。关键是夏天在室外温度将近40度，如果您回到厨房当中还要去烹饪银耳的话呢整个厨房温度要得40多度了吧、 嗯、 那个温度可能一般人忍受不了。而且您如果一旦煮一锅银耳的话， 的一个特制的杯子 75碗、 啊、非常好、啊、 嗯， 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这个银耳羹啊它完全是这个速溶的， 对、 啊、因为呢如果没有泡之前的它就像是一块冰砖一样、 嗯、 啊，就像咱们 嗯这个吃冰棍奶油冰砖、 嗯、 大小啊薄厚啊甚至外观都很像、啊、 对对对， 然后您沏的时候呢把它掰一掰搁到那个咱们特制送的那个杯子里边、 啊、 拿热水一冲大概呢不到1分钟、 嗯、 5-60秒吧，它一杯浓浓的富有胶质的特别可口的、 嗯、 特别有营养的银耳羹就 做好了啊， 就做好了。 对、嗯、您可以放在杯子里边也可以放到碗里边，同样也 可 以来干吃啊。可能很多会员会再问说、 嗯、 怎么可能啊，我家里边之前煮这个银耳羹3-4个小时才能煮好、嗯、您这个怎么一泡上1-2分钟就能够好了呢、 嗯、 因为我们的银耳羹所选用的是冻干的技术啊、 嗯、 可能很多会员对冻干技术有所了解，它可能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宇航员要把食物带到太空当中一定要是脱水的，它是在-4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当中进行迅速的脱水，能够保留的是食物本身原有的形态和它的这样的营养成分、 嗯、 当如果要食用的话呢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只需要啊添加一些水分在里边，它就会恢复到冻干之前是一样的、 嗯、 无论是口感的营养啊包括味道都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嗯，您说的这个制作呢是非常有科技含量的， 没错没错。 您到时候一知道您一看就知道了。 嗯， 本来 来是干干的一块儿， 对， 当然块还真不小， 嗯 啊，无论是您干吃就嚼着吃，嗯，啊，或者说您泡在碗里边、泡在杯子里边哈，几十秒钟啪，浓浓的胶质就出现了， 对， 而且呢，关键是里边是什么的，没有添加剂， 嗯， 没有防腐剂的， 对对对，啊，而且也是无蔗糖的啊。 的 第一呢，先告诉大家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吃呢，里边是没有任何蔗糖添加的。那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原料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银耳，跟您在市面上买到的普通银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所选择的是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黄金糯耳，它是头茬的40天的一个鲜耳，嫩而且肉质感是后头的啊，嗯， 它这个朵片非常的厚实， 没错没错，嗯，是当天采摘，然后呢当天呢再进行一个加工熬煮，熬煮的过程需要6到8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充分把它的胶质呢， 嗯， 释放的更加充分一些， 嗯， 而且我们当中添加枸杞呢，对于很多这个男性来说都知道特别的好，再加上还选择了这个薏米添加在当中，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所以呢，这个组合是我们这个夏季为大家量身定做，啊， 没错没错， 啊，来我再说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的组品呢是5大盒无糖的薏米银耳啊，每盒里面呢是10包，这就是50包了， 嗯， 另外我们还赠给大家呢是25包是冻干果汇的哈，啊 哎， 里边是有这个水果味道非常好， 菠萝呀，玉米呀，啊，苹果呀，枸杞呀都在里边， 嗯，一共是75包，如果您每天喝一包的话呢，整整2个半月，这个夏天您可以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都过去了， 嗯， 啊！另外呢，还送您一个特制的冲银耳的杯子啊， 嗯， 冲银耳羹的杯子。那么这个组合呢，在市面上要800，那今天我们的价钱呢，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家走，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银耳的地位呢，大家都知道，你像在古代的时候呢， 嗯， 它可以说是一个奢侈品了， 对， 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享用的。嗯 啊，你像银耳的话呢，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很多女性的话呢，咱说每天吃燕窝有点不现实。 嗯， 那您可以坚持每天吃银耳，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啊， 嗯， 想要皮肤更好的啊，光泽度更棒的，多吃点银耳，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建议您去吃，那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再就是还有很多小孩子，你第一给孩子干吃他喜欢吃啊， 嗯， 再另外一个您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适合全家老少每天来吃， 啊，对，有些男士经常抽烟的话，其实喝点银耳羹对他们特别好， 嗯，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根据夏天这个季节啊，首先为大家呢是送到50包啊，50包的这个薏米枸杞银耳羹， 没错， 啊，这季节特别合适。另外赠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水果味的， 对， 啊，这叫果汇啊银耳羹啊， 嗯， 当然也是口味非常的好，营养还非常的丰富啊， 嗯， 而且使用起来还非常的方便。 25包， 一共是75包，大家足足可以喝到2个多月， 2个多月时间。 啊，那么今天的价格呢，只要399，市面上要800，而且还有一个杯子呢，这杯子质量也非常好， 嗯，没错， 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咱老百姓买东西，这商场、超市、互联网选择多了去了，但都不如在北广购物来的实在。北广购物是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不仅广播里听得见，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广购物还能看得见，产品精挑细选，电台帮您质量把关，您就放心买吧，买东西就在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